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4月12号，涿州市红坤理想湾、红坤理想耳湾携手21世纪幼儿园，共同举行了以“爱上京西南，让理想茁壮成长”为主题的植树活动，共同孕育美好的明天。4月9号，中国新歌声举办了涿州赛区的第一场和第二场复赛，76名参赛选手中有41位选手成功晋级。一年一度的涿州市东城坊镇小马村传统庙会正在举行，为了保障广大游客饮食安全，东城坊镇食安办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成立检查组，对小马村庙会期间的食堂以及庙会会场内的小摊贩进行了现场检查。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说去只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神偷客栈开门了。 OK， 这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四娘。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美厨娘。 哎，今天除了四娘以外还来了个新人哈，美厨娘到底有多美呢？先卖一个关子，日后大家就知道了。好了，这个伴随着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稻香，一提到这个稻香呢，稻田里 像农村， 对，不能说农村，回归大自然、哦、对不对？ 回归大自然。 对，所以今天的仙偷客栈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能够让你回归到大自然，去拥抱大自然，感受到大自然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先来请出它的负责人吧。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很好听，叫做 第三空 间。 对，我们掌声请到了第三空间的负责人徐振华徐经理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徐经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是徐振华、哎、我们第三空间的负责人。 嗯，我发现了哈，今天直播间坐的是三个女孩子。 三个女孩子， 对，三个女人一台戏。 对， 不知道今天 这场戏怎么唱。 嗯，今天这场戏肯定会唱得特别好听，不仅好听还好看，颜值担当。哎，我在夸我自己吗？ 是啊。 嗯，那这样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直奔主题，就是仙偷客栈的传统，绝对不会空着手来。来，徐经理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礼啊？ 嗯，一会儿再说。 哎呦，还得卖个关子是吗？那行，那你想先说什么呢？ 我想先说我们第三空间是怎么来的、嗯、什么叫第三空间。 嗯，好。 第三空间是说什么呢？是我们在生活工作那么两空间之后的其余的就属于我们的第三空间、 嗯、娱乐休闲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可以，就是这意思。 哎，其实我对第三空间印象特别深，感觉特别好的就是它的环境了。第三空间身处在深山里面，远离了北京市区的雾霾还有喧嚣，能够让你深度的拥抱大自然。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北京房山区佛子庄乡上英水村。 嗯， 这是一个沟峪 啊， 沟峪， 一个沟峪， 沟峪。 对，沟渠的沟哈，是在北京市房山区 佛子庄乡、嗯、 佛子庄乡 上英水村。 上英水村，这个地名还是这个对于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来说 就觉得好长， 对，还是蛮难记的。但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房山人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你像小岭乡去很近的邻居，对吧？ 邻居， 嗯、哎、邻居哈、嗯、 不过我们在百度上可以直接搜到我们第三空间。 哦，那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百度 导航一下哈，或者说在仙偷客栈今天的这一篇推送当中，也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打开今天的这一篇推送呢，咱们拖到最后有一个阅读原文，您一点那个阅读原文啊，百度导航直接带您直达第三空间。好啦，那节目的进行到这个时段了，我们也该来聊一聊我刚才所提到的第三空间的美景到底有多美了。这个时间我们先来交给咱们的许经理哈，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一个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美的地儿呢？我很好奇 啊。让我用语言来表达，我也觉得我语言比较匮乏，都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述，来形容它的美， 就是在这上了几十年学的过程当中，你所学到的语文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都已经形容不出来这个地方的美了，是吗？ 因为我才疏学浅。 谦虚了，谦虚了哈。这样，我们所有听众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上呢有照片的推送，你看我今天看到的第一张照片给我印象特别深，映入眼帘的就是群山环绕当中的一座独栋的两层小别墅， 我觉得很好看，周围全是绿色的树， 对，而且没有雾霾，那个地方为什么说对？为什么说能够让您近距离的拥抱大自然呢？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吧。而且还有啊，我还特别喜欢第三空间的一个地方，就是会把山体直接建到房子里面。 哎， 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啊， 这是让你置身于大自然当中。我们有专门的这么一个特色的样板间，供大家去参观。另外呢，也可以住。感受亲身， 还可以在里面住哈。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样板间吧，您在公众账号的这篇文章当中也能够看到哈，往下拉，然后呢，这个样板间是，比如说，那你在屋子的正中间喝着茶，那你的右手边、你的旁边呀、其实这个地面是不平的， 是一个大石头一样的， 对，是一个大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并不是在屋里面摸到的那个石头， 就是脚下踩的， 对，和你在屋外面摸到的石头 是 一 样 的，是同一块石头，就是山上的石头。 对，而且石头上边的这些植物呢，都是原生态，都是它 就是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有的。我们在夏天非常热的时候，我们石头上会有一些水滴滋出来，那么它这是也是纯天然的一种表现形式。 哇，想想哈，夏天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醒来一睁眼，可以采集晨露了，讲究的人不都喜欢用晨露泡一杯茶嘛之类的，咱们这都完全可以实现，是吧？而且还不用出屋子，在屋子里面就能办了， 空调，纯空调。 哦，哎，对，纯空调，对，因为石头的比热容很大，你像这个冬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它降温是降得非常慢的，因为它经过一整天的日晒，它温度散去得很慢，但同样的它温度上升的也很慢， 也很慢， 对，所以说夏天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早晨一上午的时候，可能房间里就是你不需要开空调了。 是这样，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三伏天去山里边呢度假，那个时候我们在外边必须24小时开空调的时候， 对、 你到山里边还要盖被子晚上睡觉，这就 是 特别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山上的海拔要高， 海拔 温度本来就低， 温度低， 对，然后再加上依山环绕，那全是大自然的气息。城市为什么温度高呢？什么钢筋水泥呀、等等啊，这个汽车尾气的排放啊，那都会加大这个温度的升高，但是在山里这些都不存在的。 哎，对， 哎呀，其实说到这里真的是再配上这样一个非常轻柔的背景音乐，我都觉得整个人要醉了。那么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呢，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为什么呢？因为啊，您关注过来和我们参加互动之后，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会给您送上好礼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查看一下今天的这篇推送历史信息，那上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图片，都是讲述的第三空间，非常气派，非常亲近大自然的一片灰式的建筑群。那每一个你到里面去住到的，应该是一个民宿嘛，那你住到的每一个房间都是这个小院儿里的， 对，三合院， 对，三合院，是非常有意境，而且可以充当一把文艺青年的好地方哈。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呢，广告之后呢将会给大家揭晓我们今天的福利啦，同时我们透露一下吧，好不好，徐经理今天给大家送什么？ 肯定是吃的， 肯定是吃的啊、嗯！徐经理不愿意透露，那好吧，那这样您现在参加互动哈，您想吃什么您告诉我们，然后如果有靠谱的呢，徐经理直接现场就送，好不好？ 有猜中的就直接送了，是吗？ 好，那我们先来进广告。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风力南风1到2级。天气较舒适，路面干燥，洗车指数可以进行洗车。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车长超5米，7人座宽式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百公里加速6.9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 Terramont 途昂，强者雄心。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 山头客栈， 山头客栈， 山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的17:24，感谢您回来，这里是仙头客栈。各位好，我是子娘。 各位好，我是美厨娘。 哎，今天在这个仙头客栈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第三空间。 嗯， 第一空间是什么呢？ 工作。 第二空间呢？ 应该是在家里 生活。 对，生活。 那第三空间呢？ 应该是娱乐休闲。然， 嗯，拥抱一下大自然，接触一下大自然，没问题。 好啦，那就来我们这儿吧。 你看徐经理在旁边都等不及了哈。好，那这个今天请到的是第三空间的负责人徐经理。我们首先介绍第三空间是一家民宿。 嗯，对，精品民宿。 哎，精品民宿，其实民宿这个词儿也是这两年刚刚 流行 走火起来的。 哎，对，在莫干山一带比较兴起比较多。 应该刚开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驴友们比较喜欢的，然后慢慢这样发扬壮大起来的。因为你看 它还是源于我们的农家院。 哦，源于农家院是吧？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去徒步旅行啊之类的，这种搭车旅行啊，那些文艺小青年嘛是吧， 穷游。 对，穷游，然后都不喜欢说是住酒店啊什么的。就是特别希望住到这种能够亲近到当地人文环境或者自然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是吧，也算是吧。 这是我自然我个人的理解哈。 那是因为你比较文艺范儿。 好吧，好吧，但其实农家院和民宿，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蛮大差别的。 嗯，不太一样， 是吧？ 升级版应该是 升级版。 提到农家院，我们可以说什么呀？咱们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比如说吃个炖排骨啊，然后就这种感受一下自然，感受淳朴的。哎，如果用一个词儿说农家院的话，应该是淳朴。对，但是这个民宿我们不能用淳朴来形容，我觉得应该用小资来形容。 相对来说好像比起农家院要，就像刚刚徐经理说的，好像要更升级一些， 是吧？ 升级版。 再说是小资在住上面，我们都有一个升级版。那么跟农家院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你不去的话，你不去感受，它是体会不到这种文艺范儿。 对，是。你像这个很多民宿的老板都喜欢什么呀？喜欢挂上一些墙上挂上一些自己画的画啊之类的，很多人都是用这种叫什么文艺青年，文艺青年涵盖很大哈，比如说一些画画的呀，或者唱歌的呀，唱民谣啊，打个手鼓啊什么的，喜欢这种。 对对对， 去开个民宿小店。 嗯， 咱们是。老板也是文艺青年是吗？所以开了这样一个民宿小店。 我们是专门请的设计团队来的。 啊，请了专门的设计团队。哇， 另外 那怪不得。 哎，你提到了那个文艺范儿啊，文艺青年呀，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专门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空间。我们这个空间是咖啡吧。哎，名字叫梦咖啡。 梦咖啡，我看到这个咖啡吧也是会准备一个小型的舞台，那可以上去弹个吉他，打个手鼓， 哎， 颇有一点， 可以喝点酒啊，然后还可以喝个咖啡，我们小资一把，在这里可以畅谈，还有我们的创作灵感都可以在这里产生。 你像这两年比较热门的旅游景地，丽江啊。大理呀，对，这些古城之类的特别受欢迎。如果五一三天小长假的话，时间不够用，那怎么办呢？唉，那就凑合去第三空间吧。 不能这么说。 但是因为 这个环境毕竟，因为咱们第三空间是在北京，对不对？ 对， 是吧？您如果说时间真的去不到南方，去不到这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的话，其实在周边走一走也是很好的。 关键我们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去怀柔去密云，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第一头疼的就是交通。那么来我们第三空间的时候呢，他会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为什么？他是108辅道，他是上下两条啊，一条主道一条辅道，这样的话呢就 地理位置很便利， 对，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这个最大的难题堵车。 堵车真的是很头疼。 好的，那这样哈，其实说到了这么多文艺啊，说到了这么多什么小资啊住啊等等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下人最本真的欲望上， 民以食为天， 对，那就是吃。哎，我们是一个有素质的吃货公众账号，也是一个有素质的吃货平台哈。我们还是来聊吃吧。先采访一下许经理，咱们的吃是什么菜系为主呢？ 我们这里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分为菜系啊， 没有菜系， 没有菜系。其实没有菜系的这个 就是最大的菜系， 最大的菜系。还有一个就是让你有在家的感觉，吃东西吃饭。那么现在的人，对于在外边大饭店里啊吃的山珍海味啊，可能有一些乏味了。 讲真，真的是， 有的时候你招待客人最高级的招待是什么呢？就是把他带到家里来。 对，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第三空间里面专门有一个餐厅，它的名字叫纳山趣。这纳山趣的餐厅里边提供的这些菜品呢，都是我们的成系统或者是叫不成系统的菜，家常菜。 家 具有家的味道的菜。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有共鸣。比如说你像很多上班族，每天大家知道中午都在单位吃饭， 对， 怎么回事， 外卖盒饭， 然后每天一定啊，大部分的人都跟四娘我还有美厨娘还有我们的貂蝉一样，哎呀，一到饭点就在纠结今天 吃什么呀， 感觉什么都不想吃了，因为吃外卖真的要吃吐了。 对 啊，这是你们上班族的最大苦恼。 对，最大苦恼。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感慨一下，哎，还是在家好，做什么吃什么，不挑， 吃什么做什么。 对，然后做什么也吃，就说的好像你自己在家做饭一样。 好吧， 其实就是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饭就好了，我到点儿哎吃饭，对吧？ 对， 这应该才是最大的幸福。那第三空间咱们这个餐厅纳山趣也其实正是把这样的理念给发扬光大了，对不对？ 没错，是这样的。你来了第三空间以后呢，肯定要去纳山趣。纳山趣里边提供的菜品的特点主要就是我们原生态。为什么这么说呢？肉是我们山上， 哎，停，卖个关子。卖个关子啊，先说咱们送什么。这一时间可以揭晓答案了吧？我们送纳山趣 野 柴 鸡， 哎，一道，对不对？ 对对对， 一道硬菜哈，直接送给大家。所以呢，这个想要尝尝这一道大硬菜的，同时体验一下去这个非常精致的民宿里面住一晚的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和我们进行到互动当中，说出上一轮送出的名额。恭喜连续第一时间答对了哈，纳山趣野柴鸡，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进广告。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中奖名单，同时来聊一聊您最喜欢的吃。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 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14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前头客栈，这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个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城高速南向北，从北土城东路到北湖渠桥有3.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河园路到京密路有8.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2.0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安祥路有2.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我们再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通惠河北路到锦华南街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0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从北三环西路到北三环东路有4.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三环北路北向南，从万泉河路到西三环中路有4.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西土城路南向北，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学院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再来看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西向东，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国贸桥到建华南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科云路西向东，从北辰东路到安利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玉惠东路西向东，从小营东路到鼎城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感谢您的收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张惠妹给我感觉。歌曲回来之后依然是您最喜欢的线头客栈。 那个你们先你哎不是他是说不一定不是在一起啊我给你们先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19分発の東北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準備好了吗？9月9号9点9分两个人就要出发，带行李也不带牵挂，向幸福车站出发。你看窗外呀，像不像一张又一张飞过了墨泪的画，让我眼睛也舍不得眨，都因为有你陪伴。 来自欧德阳的幸福车站，北京时间的17:41，我们的先偷客栈还在为您继续。好啦，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哈。那么在这样一个很开心的时候呢，也是希望继续和大家来聊您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吃。那今天呢，咱们吃到哪儿了？吃到了 第三空间。 对，吃到了第三空间。那我旁边这位呢，就是今天挨宰的第三空间的负责人许经理，来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徐振华。 能不能先采访你一下，挨宰的心情如何呢？ 美美的， 美美的， 真好。我希望很多更多的这样愿意挨宰的商家能够来找我们哈， 而且要美美的来找我们。 对，你瞅瞅这徐经理挨宰了都美美的。同时呢，这样这个给先通客栈打一个广告哈，就是如果您现在正经营着一个小店，甭管是吃喝还是玩乐呢，都可以来做客我们的先通客栈，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小店，分享你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你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呀，或者说你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呀，等等等等的都可以。那这个直接找大掌柜联系就可以了，大掌柜的电话是1391011333。好的，回归正题来聊吃。刚才在上一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哈，第三空间的吃有讲究。 嗯，哎，对了， 对吧？ 我们第三空间的吃的特点主要是原生态，刚才已经说到了。 嗯， 那么原生态主要是，菜、肉，这些呢是来自于山里。我们有自己养的羊、鸡、鸭、鹅。那么菜呢，主要是现在山里的这些野菜，我们都会给它保存起来，那么送大家吃。 哇哦，哇，我们作为食客，作为客户去到的所吃到的每一道菜肉类都是自己养的，菜类都是自己 种的。猪肉不是 啊，除了猪肉以外， 对， 比如说什么鸡呀、鹅呀、鸭呀什么的， 对对对， 全是咱们第三空间在山里面自己养的。 对，羊， 哦，还有羊也是。 这个羊的话，我们现在不是都喜欢吃烧烤嘛，那么这个羊肉的这种烤全羊也好，烤羊腿也好，还有我们的羊肉串也好，这些我跟您说吃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它是原生态，在山里养的羊， 味道不一样， 味道真的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去了，我几个组织三五好友一起，我要去吃这烤全羊的话，那我去了我可以点什么？我看哪条羊那只羊最活跃，行，今天我就吃它了。 看哪条笨的， 对，然后你们就把那只羊给我牵过来， 然后就、 你给我们留出一点点空间就 可以。哦，好残忍啊，我们怎么能为了吃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呢、你就像我经常说貂蝉这个，比如说要去吃海鲜的时候，如果是活着的螃蟹要放到锅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残忍、然后说着貂蝉边说着好残忍的同时脸上 边往里扔， 对，边往里扔，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变。然后我会问他，那你吃的时候觉得残忍吗？他想了想说，我吃的时候就想着他怎么再肥一点就好了。 欲望无止境啊。 好了，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哈，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吃饭的方式呢？可以去吃到新鲜的烤全羊啊，然后全部是第三空间在山里面自己养的鸡呀、鹅呀等等等等的， 对对对，食材非常新鲜。哎、我们现在呢盛产的这些西洋春啊、木乃芽呀，还有花椒盐啊，我们虽然说都是鲜的，然后现采的、但是拌出来的味儿还是不一样。除了原材料比较新鲜， 野菜， 你可是你到了这个第三空间去吃的时候。你看是辣椒还是我们的蒜、还是我们的什么这个花椒什么放的多了少了还是放在一起了，但是我跟你这样说吧，你只要是去了第三空间去吃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感觉到它的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这个我在这说你肯定是， 那我做节目之前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吃呢？ 我现在特别邀请 你，为什么没早点请我去吃呢？ 好吧好吧，那是我的错。 啊，开玩笑哈，刚才许经理也是急得要命要命，在直播间里面都可以说是指手画脚了，特别着急，就想说哎呦我们这真的很好，您可以去尝尝看。好了，这个其实刚才许经理也说了，不只是吃到的肉都是养的以外，菜都是自己种的。 哎，对，那么山里边的这些野菜啊，特别丰富，不是说我们特意去种的，到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种的菜，但是 豆角啊等等的，都是 黄瓜呀、西红柿啊这种常的、常见的，那么会是山里边我们自己在小院里边种。那现在的这些都是野生的，都是山里边自己 直接去采的。 对对 对， 秋天的时候你们再去的话，大柿子，山楂，哦，说起山楂来， 山楂柿之恋。 说起山楂来，突然想说一个，每位客人到我们这里，我们都会提供免费的山楂冰糖水，特别好喝，特别消食。 好，如果您想去品尝一下的话，就抓紧了哈。我们继续送出今天的第二份福利吧，好不好？送给这一位紫金鲤鱼好吗？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野菜，野菜。紫金鲤鱼其实之前也答对了，我说去到这个第三空间会吃到什么呢，他刚开始说柴鸡蛋，说我猜是柴鸡蛋什么的，后来又说香椿辣野菜什么的，其实也是挂钩的，靠谱的。 都挂边， 对，挂边哈。那我们第二位中奖听众就是紫金鲤鱼，恭喜你。同时紫金鲤鱼又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呢，这一首诗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如果您也想来赢取免费的礼品，来去吃霸王餐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在公众账号里面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哈，来猜猜今天去吃什么， 去吃什么， 哎，来猜猜主要推的这一道菜品，也是送给您的这一道菜品是什么。猜对的或者说沾边。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即日起至4月7号，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行动热线010-6137-7777。 春雨如丝，繁花似锦，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礼遇踏春而至，空调系统免费检测，油路清洗5折优惠，到店更有机会获得魔术翻新3000元工时代金券，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曲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2019年4月至10月，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举办。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蔬菜园艺作物设立为独立展览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从4月开幕到10月闭幕，历时162天。2019北京世园会时间跨度较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蔬菜作物科副科长王帅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启动了蔬菜品种资源的搜集、引进、筛选、驯化等，目前已经有120个观赏性蔬菜品种入围进行试点培育。北京晚报消息，上周末，由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滑雪分会等主办的滑雪运动进校园共筑冰雪强国梦论坛举办。据透露，未来滑雪模拟仪等科技滑雪教具将被免费投放到本市中小学校园，该设备将打破滑雪运动对季节的限制和要求，通过生均全年不低于10堂滑雪课的方式，使得滑雪运动得以普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密密麻麻 气昂昂，一春又一庄。 神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神偷客栈开门喽！ 神偷客栈，北京时间17:56，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这时间哈，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4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要抓紧把咱们的福利送出去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位听众紫金鲤鱼，也是上一段的中奖听众哈，恭喜你。那么同时呢，紫金鲤鱼给我们做了一首诗，我来给大家念一念哈。对，而且这还是一首藏头诗。这首诗呢是上可登高取胜景，哦 sorry， 上可登高观胜景，英雄归隐在深山，水流潺潺溪中汇，村中另有一空间，赠第三空间。 天哪，好有才的听众。 问一下美厨娘，听到藏头了吗？ 听到了。 是什么呢？ 是咱们第三空间的位置。 对，上英水村。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都特别有才哈。 太有才了， 太有才了。那时间里不得表示表示呀？ 表示一下，一定得表示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里边有我的手机号。这个紫金鲤鱼，你下节目以后呢，打我手机，我会有意外的惊喜送你。 天哪， 超超超超，哎呦喂。所以说哈，这针对咱们这个有才的听众还是有格外的好礼相赠的哈。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再聊一聊这个假期方面的问题啦。很多听友都说说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地儿听起来好高大上哈， 觉得 去了之后对住的都是三合院，然后也是在山里面，还是建筑群，并不是说是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平价的地方，而且吃到的所有的，你看肉类都是自己养的， 是 吧？鸡鸭鹅呀，连羊啊都是自己养的。完了菜呢也是野菜，而且还是自己种的。这个价钱方面有点担心 啊。大家放心了，其实我们在山里边这个价格跟我们这些精品民宿比的话还是偏低的，接地气儿的，也是都大民众就是能 大家都消费 接受、 接受得了的。我把价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没问题。 是这样，我们的这个三，就是我们的这个 三合院 啊，主要就是三合院。这三合院呢是住三家人，其实啊，这三家人呢，我们是1500块钱一晚上啊，一天。那么我们还赠送早餐。我们早餐说起来也是蛮丰盛的。我们的面食有面点师专门给大家做，特别漂亮的包子呀，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小小馒头啊，这些都特别漂亮，也特别好吃。 1500基本上 人均消费不到200块钱。 如果说是我出去，如果说是我出去玩的话，其实也就是一晚上酒店的费用， 差不多。 对 对 对，非常接地气。 一晚上酒店的费用，咱们可以三家人住一宿，而且是三家人住一个小院子里面。 对， 你想想啊， 很热闹。 马上到五一了，对吧？包这么一个小院儿。 带着闺蜜也好，或者说亲戚朋友的也好，咱们凑上三家，这个九个人一起啊，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咱们凑上三家一块儿租下这么一个小院儿，一晚上才1500块钱，晚上呢在院里面烤个全羊， 没错， 烤个烧烤， 对， 吃个